今天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鼓励弟兄姐妹打开你的圣经，到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应该是二十五节，不是二十三节。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八节，这是上帝的话。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脱离从魔鬼、从世界、从肉体而来的诱惑，还有令我们分心的东西。求你使我们心里能够切切的渴慕你的道，如露切慕溪水。求你赐下圣灵，赐福今天的讲道，还有听到都能够叫我们得着救恩的益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哦，弟兄姐妹，我们在今生的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是辛苦的，很多时候是充满了苦难的。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不断的在经历一些长期身体的慢性的病痛，你们当中有些人失去了你们的挚爱，到现在仍然令你们的心感到痛苦，感到难过。你们当中有些人，你们在面对常年关系上的紧张，无论是跟你的配偶也好，跟你的孩子也好，或者跟你非常亲近的朋友也好，那我们当中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在跟某一些罪挣扎，而跟这些罪挣扎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你祷告认罪了，但是你隔天还是一样犯一样的罪，这些都让你感到痛苦。而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人生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要怎么样能够快快的脱离这些痛苦的感受，痛苦的经验，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上帝他会如何透过这些苦难来教导我们一些关乎永恒的功课。另外一个试探就是我们平常所思所想所在乎的绝大部分是我要怎么让生活过得更好、更方便、更舒服，然后我们没有去想在永恒中我们有多么大的属灵的基业是上帝已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要我们去经历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上帝告诉我们，你活着不是为了今生而活，你活着每一天不管多痛苦，或者不管你的人生多么的惬意，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活着是为了永生而活。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盼望那永恒更美好的永恒。这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保罗在这边就讲到我们在基督里得救，那基督赏赐我们许多救恩的益处，而其中一个救恩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就是我们被上帝领养成为他的子嗣，成为他的儿子，那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领受产业。那这意味着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不只是跟他一起得荣耀，同时我们会跟他一起受苦，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得荣耀被高举以先，他先受了许许多多苦难，而我们这些与耶稣联合在一起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承受今生的苦难，预备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所以从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保罗就继续的来解释我们这些基督徒该如何面对，该如何理解，该如何看待我们在今生所受的苦难。 那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想要你们明白的真理就是，基督徒应该在盼望中受苦，基督徒应当在盼望中受苦。我们一起思考三个方面，我们如何在盼望中受苦。第一个，你需要思想今生的苦难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你要思想今生的苦难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第二个，你需要向其他在受苦的受造物学习如何受苦，你需要向这些也在受苦的受造物来学习如何受苦。第三个，你需要叹息并且期待未来的荣耀，你要叹息并且期待未来的荣耀。所以第一个，我们学习到今生的苦难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们再次的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保罗说到，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来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那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不要忘记写这段经文的是谁。写这段经文的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写这段经文的是那曾经也多受苦难的使徒保罗。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那边，保罗他提到许许多多他所受过的苦难，包括他曾经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头，包括他曾经因为他受逼迫所以被人用杖击打，他曾经坐船要到别的地方宣教布道的时候船沉了，所以他曾经有一天一夜在海中漂流，他曾经被他所爱的门徒背叛，他被毁谤，他也承受许多身体上的饥饿，还有口渴，还有没办法睡觉的时候，他也为着教会有许多的罪跟问题而感到焦急，感到痛苦。所以我们所面对今生的苦难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身体上的苦难，包括生病，包括受伤，最后的死亡。那我们的苦难也包括在心里的苦难，包括你会面对伤痛，面对沮丧挫折的这种感受。面对苦难也包括在道德上的苦难，包括你会跟你的罪挣扎很痛苦，包括别人的罪对你带来的伤害等等。所以基督徒们，你需要了解，作为一个基督徒蒙神所爱的儿女，你对于今生的苦难是不能免疫的。不因为上帝爱你，所以上帝就让你免于今生的苦难。从经验上你知道这一点，从圣经里头你更能够确信这一点。圣经明确的预设苦难在每个基督徒生命中真实的存在。那圣经教导我们几个关于苦难的真理，包括罗马，包括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说到，上帝会使用你的苦难来管教你，让你越来越成熟。包括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那里教导我们说，上帝使用苦难来修剪我们生命中的罪，就像一个园丁修剪葡萄树一样，好让它越来越多结果子。当然，上帝他绝对有能力让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信主的那一刻马上就进入永恒的荣耀，再也不会受苦，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你可以想到在路加福音的23章，那个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在十字架上悔改信耶稣，没多久他就断气了，他就回天家了，这样子。对，但是这个通常不是上帝帮助基督徒的方式。通常来讲，对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上帝会让他的生命是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荣耀。对于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来说，苦难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不但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这边告诉我们，苦难跟未来永恒中的荣耀是不能够相比的。那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无法相比，其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现在的苦难一点都配不上将来的荣耀，一点都配不上。而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去否定我们受苦的感受，不是。那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面对别人的苦难的时候，我们要觉得哦，你受苦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那边一天到晚叫来叫去的，好像你很可怜一样，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面对别人的苦难，我们当然需要有怜悯、有同理、有爱心，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些都是圣经所强调的真理。但是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 未来的荣耀是如此的宝贵，如此的有价值，到一个程度，今生的苦难就不算得什么。这里所讲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讲的荣耀其实指的就是基督徒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他们会复活。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复活，并且他们会完全的领受救恩所带来的益处。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第二十三节那里有明确的提到说，基督徒他非常的渴望等待什么？等待身体的得赎啊，这个在讲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复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复活。所以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所有救恩的益处都完全的施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留意第十八节讲到说，这个荣耀是要这个荣耀是显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它不是说这个荣耀是对我们彰显，而是说 reveal in us， 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基督徒在我们面对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观看耶稣的荣耀，觉得好伟大，这样虽然有这部分没有错，但这边讲的是更进一步，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经验上帝的荣耀改变我们的全人，并且让我们能够进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新天新地当中。所以这边讲的荣耀不只是说我们看了觉得很伟大，很惊讶，很惊叹，好像在看看博物馆的展览一样。不是的，这边讲的荣耀是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也会成为荣耀的一部分，因为上帝会超然的改变你。未来荣耀有几个方面。在未来荣耀中，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像耶稣他复活的身体一样，再也不会面对任何的痛苦、眼泪、死亡。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到，他就是上帝，上帝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就是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另外一方面，在永恒的荣耀中，你会经历什么？基督徒会经历完全的从我们的罪得到释放。在今生虽然你已经不再做罪的奴仆，但是你还是会犯罪，你还是有残存的罪性在你里面诱惑你犯罪，但是在永恒中你再也不会犯罪。另外一个方面，在永恒未来的永恒中，你会经历什么？你会经历对上帝完全的认识和享受。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二节说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今生，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因为当时的镜子是金属做的，他做的技术没有像现在那么好，所以当时人他看镜子其实 是会模糊的，这样，因为他的镜子表面比较粗糙。所以他说，我们今生跟上帝的互动就好像看那时候的镜子一样，是模糊不清的，但到那时候就会面对面。那时候讲的就是在永恒的荣耀中，我现在所知道只是一部分，意味着我们今生对神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但到那时在永恒的荣耀中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所以你要了解到说，在今生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最好的一天，最属灵最圣洁的一天，还比不上将来永恒的荣耀中你对上帝的享受，因为在那时候你就完全不会受罪的影响，你对上帝的认识跟享受会远远的超越你在今生跟与主同行最好的一天。我们的西敏小奥里问答了38问，问到说，在复活的时候，信徒从基督得到什么益处？那这答案告诉我们说，在复活的时候，信徒要在荣耀中复活，并且在审判的日子，在众人面前被主承认，又被断定为无罪，全然的蒙福，以神为乐，直到永远。你要思想这些益处，这些益处是永恒的，是未来上帝一定会给你的，你要为此感到欢喜快乐。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保罗他才能够说，我们在现今的苦难与将来永恒的荣耀相比，好像就变得微不足道一样。未来永恒的荣耀完全的胜过在今生任何的苦难。 那我们留意另外一件事情，在这节经文里头，保罗他说：“我看现今的苦难。”那个希腊文的字“我看”，他的意思说：“我思想，我判断，我用我的理性来判断思想。”这样，所以这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今生的苦难，我们是需要非常刻意的把我们脑袋转过来。我们不应该容让世界看待苦难的方式来形塑我们看待苦难的方式，而是我们应该要刻意的用圣经的真理来形塑我们对于今生苦难的看法。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你今生的苦难呢？你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的苦难吗？还是你不知不觉的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你的苦难呢？这个世界人面对苦难，他们的看法要么就是哦，没有任何的盼望，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非常的消极负面。或者他们的看法是哦，人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们把他们的盼望放在不是上帝的东西。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哦，事情都会变得更好。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这个世界冥冥当中有一股力量在操控，会让他过得更好这样。又或者他会依靠自己去刻意的培养积极的思想，不断的对着镜子对自己说：“哦，我一定会更好，我很棒。”但基督徒，这不是你应该看待苦难的方式。你看待苦难的方式是你应该用永恒荣耀的眼光为基础来思想你现在的苦难。与那永恒荣耀相比，你现在的苦难就好像微不足道一样。你是否积极的在你的思想中，让上帝的话来对你说话，来告诉你该怎么面对苦难？还是你就是不断的去住在你自己的苦难中，不断的觉得自己很可怜，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盼望，很悲惨？你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现今的苦难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一个程度你没办法承受？但是你要记得保罗在这边所讲，现今的苦难如果与未来荣耀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认为说现在的苦难大到你没有办法喜乐，这不是事实。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个现在的情况如果不改变，我就没有办法喜乐。没有，如果连保罗受这么大的苦难，他都能够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腓立比书第三章所说的，那么靠着圣灵，你也可以越来越经历因着永恒的荣耀所得到的喜乐。不管你现在所经历的痛苦是多么的大，没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但是那些都比不上永恒的荣耀。所以赞美这位上帝，他在基督里给你一切的丰盛，而有好一部分的丰盛是未来他已经要给你的。这是第一个我们该学习的，你需要想到永恒的荣耀，就把现今的苦难看得微不足道。第二个我们该学习的是从其他也在受苦的受造物中学习该如何受苦。在八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边保罗他用拟人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受苦的受造物他如何期盼未来荣耀。我们再次的看十九节，十九节说到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所以这边讲的受造之物，很明显的指的就是那些没有理性的受造物，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天和地，包括海，包括山，这类没有理性的活物这样。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他要用拟人的方式来描述这些受造物如何受苦？我想他的重点是他要强调我们未来永恒的盼望是多么的应该令我们向往，同时也是多么的真实这样。保罗基本上就是在说，我们在永恒的荣耀是多么的美好，而且也是多么的确实，到一个程度，就算是这些没有理性的受造物，他们都好像在探头，在期待那一天到来一样。我们留意在十九节，保罗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描述我们在未来会得到永恒的荣耀。他说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神的种子显现出来。 那这个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十九节，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讲的就是在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的时候，上帝他会公开的承认基督徒是他的儿女。上帝会在全世界所有的受造物面前公开的承认他多么的爱他的儿女，这样。虽然现在我们只要信了耶稣，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这是事实，没有错。但这个事实现在还相对是比较隐藏的。但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上帝就会公开的宣告这些是我的儿女。所以这个是神的种子显现出来的意思。那为什么这边讲到受造物，他们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呢？为什么保罗不要就只是说，哦，他们也非常的渴望未来的荣耀，像十八节所讲，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用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来描述未来的荣耀呢？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答案。我们再次看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他说：“因为被造的万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他屈服的那一位。被造的万物盼望自己得到释放，脱离败坏的奴役，得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些受造物未来要得到释放，不会再受苦，跟神的儿女未来也得到自由释放，不会再受苦，这两件事情是连结在一起。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儿女的福祉跟其他受造物的福祉是密切相关的。那这边讲的虚空，指的就是那些受造物，他面对败坏，面对生病，会面对死亡这样。那这边也提到，那使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的是谁？他说受造物不是自己愿意浮在虚空之下面对死亡败坏哦。他说使他们面对这些死亡败坏的是谁？就是上帝。所以当上帝创造人之后，我们了解到说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那里上帝就跟人立了约，上帝就特别吩咐人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就必定会死。所以这意味着，如果今天上帝创造了人，在没有罪的情况下能够完全的顺服上帝的命令，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人违反上帝的诫命，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用死亡作为审判和后果这样。而这个死亡不只是临到人而已，而是这个死亡也临到所有其他的受造物。所以今天假设亚当夏娃在起初的时候，他没有白目犯罪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们就是守住上帝的诫命，那么今天不只是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也包括这些受造物能够持续的繁旺兴盛。但是人确实犯罪堕落，所以上帝就因着人的犯罪堕落而咒诅所有的受造物。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所看到的。创世纪的三章十七节，这里人类堕落之后，上帝他就宣告审判。上帝说，耶和华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留意到这句话，地这个代表所有的受造物，就必因为你的缘故而受咒诅。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讲到的是同样的真理。上帝为什么让其他的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面对这些痛苦跟死亡跟败坏？你可以想到每天日常生活，你会面对，你会看到，会听到动物的死亡，动物会死，动物会害怕人类，动物很多时候会被人类虐待，那动物当然也会伤害人类这样。那植物会生病会死亡，所以为什么会有饥荒？那现在我们要种东西来吃，也会比最起初人没有堕落的时候还要来得更难这样。这些都是因为人类堕落的后果。那我过去五年住在美国的时候，每天我开车去学校，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地上有死掉的动物，通常是松鼠这样。松鼠就是很喜欢车子要来的时候就穿越马路，然后很多时候就被压过去，很多时候我也不得不压过去，因为紧急刹车实在太危险了。 所以这些受造物他受苦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什么，这些受造物受苦是因为人类的堕落带来上帝对全世界的咒诅，但是因着上帝的怜悯还有智慧，这些受造物他们的受苦不是没有盼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些受造物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受苦是带着盼望。你看到二十节那里最后那边提到盼望，那这个盼望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二十一节所说的，有一天这受造的万物也会脱离这些败坏的捆绑辖制，而能够得到自由。而这个自由，保罗说这自由是什么？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或自由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上帝儿女所领受的救恩也会使其他的受造物得到益处。那这个益处就是受造的万物会得到复原还有更新。那这样的事情在旧约就已经不断的应许了。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65章的11节，这里说到上帝说，看啊，我要创造新天新地，先前的事不再被人纪念，也不再涌上心头了。以赛亚书66章22节说到，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留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怎样长存。所以你可以再次看到神的儿女所领受的救恩跟这个受造的世界要被更新改变是息息相关，是连接在一起的。启示录的21章1节也讲到一样的事情，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地都过去了，海也没有了。所以你要留意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受造的世界并不是说完全的都不见了，都消失了这样子。相反的，圣经的教导是这个受造的世界会被复原，被更新，变得更好，再也不会承受因为上帝的咒诅而来的败坏。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当这个世界被更新改变的时候它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对，圣经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大图像，告诉我们这个原则，让我们可以殷切的期盼，但是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比如说很多爱狗人士、爱猫人士，他们就会，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就会想说，诶，以后在天堂，在新天新地，我会不会见到我死掉的小乖狗狗这样子。那这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么多，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在这一类的事情上做过多的揣测这样。但是你需要相信圣经所告诉你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确信的就是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就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虚空、败坏、生病、死亡了，而是整个受造物都会享受无与伦比、前所未有的祥和还有平安。再也不会有动物死亡，再也不会有动物伤害其他的动物，再也不会有动物伤害人，也不会有人伤害动物这样。再也不会有任何的龙卷风、台风，不会有任何的地震、水灾。22节，保罗他在这边使用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幅图像来描述这些受造物受苦当中的盼望。22节，我们再次的看，这里保罗说，我们知道一切的受造物都一同的叹息劳苦。那中文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那个劳苦它的原文指的是一个产妇在临盆要生产的时候所经历的产痛这样。那这个很重要，因为对一个产妇来说，她面对的痛苦不是没有盼望的痛苦。你们当过妈妈都知道，哦，好痛哦，但是我知道之后会有可爱的 baby 出来，所以这些痛苦都值得了。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图像来描述这些受造物面对的痛苦，就是他们受的痛苦不是没有盼望的，而是他们在受苦中，他们知道有一天会得到完全的荣耀跟自由，再也不会有败坏。受造物的痛苦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猫，不是狗，我们不是树木。那保罗在这边花这么多节的篇幅告诉我们受造物受痛苦的方式，用拟人化的方式告诉我们受造物的痛苦，他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 当你看到其他的受造物受痛苦的时候，这应该要使你谦卑。当你环顾四周的时候，你知道受造物在受痛苦，不管是你看到那些饥肠辘辘的流浪狗，或者是那些死在路边的鸟，或者是你看到你家里有很多蚂蚁，你想要把它杀死，用毒饵把它毒死，甚至是摆在你餐桌上的这些肉，动物被杀死成为肉给你吃这样。当你看到这些动物的痛苦的时候，你应该要想到他们的痛苦是因为你的罪，是因为你的原罪，所以带来上帝的咒诅。上帝最起初跟亚当立约啊，这个约就是如果他悖逆，那么死亡就会临到这个世界。而上帝跟亚当立约也不是只有跟他而已，而是透过亚当这个盟约的元首，上帝也跟全人类包括你和我立约。所以换句话说，亚当在最起初的犯罪堕落也是你我的犯罪和堕落。当你看到这些受造物受痛苦的时候，不要只是想要去做动保团体的志工，那样很好，可是不够。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要知道的更多。当你看到这些动物受苦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提醒你，你生来就是有罪的，你需要救赎。第二个，当你看到这些受造物受苦的时候，这应该要提醒你，你应该要切切的渴慕仰望未来的荣耀。在上帝的设计里头，上帝就是设计说，当人类堕落的时候，这些受造物也会一起受咒诅。那上帝为什么这样做？上帝这样做是刻意的，他要上帝刻意的把这本来美好的受造物给弄坏这样。那上帝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用这些受造物所受的痛苦来激发我们心里面对未来永恒荣耀的渴望。所以如果这一些没有理性的受造物在保罗描述中，他们尚且会去叹息渴望未来永恒的荣耀，那么你这个有理性而且是得救认识真理的基督徒，你岂不更应该去渴望未来天上的荣耀呢？如果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今天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都不再去想未来的荣耀，那么其实这些叹息的受造物会使你羞愧，也应该要使你感到羞愧。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我们应该透过其他受造物的受苦来教导我们，我们应该要谦卑，看到自己的罪，也应该要切切的渴望未来的荣耀。第三个，我们学习到作为基督徒，你应该要渴望未来的荣耀。所以这边提到的是不只是受造物叹息，也提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叹息。我们再次的看第23节这边说到，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最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边提到说基督徒有圣灵出熟的果子啊，这个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旧约常出现的表达方式。所以出熟的果子代表的就是那一些农夫他最早收成的农作物这样，不管那个是农作物也好，是动物也好，或者是酒，最早收成的农作物。那在出埃及记的26章跟34章那里说到，以色列人上帝命令他们要把出熟的果子里头最好的一部分献给上帝，来感谢上帝现在的供应以及未来的供应。所以保罗他用这个出熟的果子来描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像出熟的果子，你得到这最早的一批的农作物，你就会知道接下来的农作物会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鲜美甘甜这样。所以同样的道理，圣灵现在有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经历到一些圣灵带来的果子，而这些应该让我们更多的渴慕未来那整全的救恩带给我们的祝福这样。所以现在圣灵在你身上做什么工作呢？圣灵他给你信心，给你悔改，圣灵让你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你能够被上帝赦免，被上帝接纳为公义，你也能够被上帝欢迎接纳，进入他的家里做他的孩子。然后圣灵继续不断的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施行救赎的益处，让你可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耶稣， 每一天越来越有力量，能够对付你的罪，并且追求公义的生活这样。而这些我刚所讲的祝福都是出熟的果子，初结的果子。而这一些是要引导我们更多的去看见，期待那未来整全的救赎益处彰显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徒们，你现在已经得救了，是的，上帝已经把救恩赐给你，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得救。这个就是已然未然的概念， You have already been saved but not yet fully saved， 你已经得救但还没有完全的得救。有一些救赎的祝福，救赎的益处是现在你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经历，必须要等到未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你才能够完全经历。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二三节特别的提到说，他说不但是这样，连我们这些有圣灵作为出手果子的人自己也在内心叹息，热切的期待，就是有些东西你还没有得到，所以你才会期待，这样热切期待成为四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在今生我们应该要享受，要感恩上帝已经给我们的救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叹息，但这个叹息不是抱怨的叹息，不是没有盼望的叹息，这个叹息是因为期待而有的叹息，你期待能够快快的领受所有其他救恩的益处，快快的临到你。那事实上你在今生所领受圣灵给你的这些出手的果子的益处，应该要让你更加的渴望未来。所以保罗在这边他就提到另外两个救恩的益处是在新天新地你才会领受的。所以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他说我们应该要热切期待成为四子。啊，那个四子的意思，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领养 adoption， 被上帝领养成为孩子的意思这样。好，那再次的讲，如果你真的信了耶稣，你就已经被上帝领养作为他的孩子。但是差别在于，现在你被上帝领养跟未来新天新地的那个领养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在于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经历这个被上帝领养所带来的恩典。比如说在今生，我们的天父上帝虽然他是我们的天父，但他仍然还是会容许我们经历某一些的缺乏需要，好让我们能够切切的依靠他作为我们的供应。但是未来当你复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会感受到任何的缺乏了。在那个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饥渴，你不会觉得有任何东西损失，你只会单单的因为这位上帝他的丰富他的充足而感到欢喜快乐。在今生虽然我们会因着圣灵的工作慢慢的越来越有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样式，也就是你会越来越像他一样顺服上帝这样，但是总是不完全。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犯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得像顺服的儿女一样，但是在你复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的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会变得跟耶稣，变成耶稣，不是，而是他讲的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会完全的像神的儿子一样，跟他一样完全的顺服天父上帝。那这也是被上帝领养的目的，被上帝领养的目的就是你会越来越像我们的兄长耶稣基督。所以约翰一书的三章二节就更清楚的讲到这样的真理。这里使徒约翰说，亲爱的，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说现在，对，现在你已经被领养做神的儿女，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然而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本来是怎样的。所以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该是怎么样还没有完全的显明，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才会完全的活得像顺命的儿女一样。在今生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也经验上帝对我们天父般的爱，但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魔鬼对我们的诱惑，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会忘记，甚至我们会怀疑天父对我们的爱。但是未来当你复活的时候，在新天新地，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再也不会怀疑上帝对你的爱。这应该要让你殷切期盼。而第二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殷切期盼的事就是身体得赎。 而这个身体得赎就是指上帝救赎你的身体。那这边讲的身体当然是我们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身体。那记得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同时有啊、同时有身体和灵魂这样。所以当上帝救赎你的时候，这个救赎也会同时的临到你的灵魂还有你的身体。当你信靠耶稣和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身体和灵魂都和耶稣联合在一起，而不是只有灵魂。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15节，那里保罗就说到，保罗在劝勉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玷污他们的身体。他就说到说，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基督的肢体吗？你的身体也和耶稣联合在一起。所以西敏小李问答了第37问，这里说到我们基督徒死掉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们的身体仍然与基督联合，所以暂时在坟墓里头安息，只等到复活的时候。你的身体之所以有一天会复活，就是因为你的身体现在已经跟耶稣联合在一起，所以你会有一天经历耶稣对你身体的救赎，让你有一天身体也会复活。我们的人性包括身体和灵魂，所以上帝如果要救赎你的全人，他也会救赎你的身体。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的都是关乎未来，未来的复活，关乎未来你如何经历到整全的救恩。那你可能会疑惑一件事情，那讲这么多未来的事情跟我现在的生活，特别是现在的苦难，有什么直接相关呢？有绝对的相关。因为我们对未来的盼望，对未来完整的救恩临到我们这样的盼望，应该要形塑我们如何度过今生的思考模式还有生活方式这样。所以我们再次的看24节，这里保罗说，我们得救时就存着这盼望，但是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得见的呢？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耐心的热切期待。所以这边讲的盼望并不是说哦，我盼望一些我不确定会不会发生的事情，我盼望我的薪水可以增加，我盼望我明天身体会更好之类的，不是这类的。这边讲的盼望是你确实的有信心期待一些上帝应许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包括这边所讲的身体复活。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说，你在今生所领受的救恩有好一部分是盼望未来，你在今生领受救恩的益处的一部分就是你盼望未来，你带着盼望来度过今生，你盼望期待未来的新天新地。在上帝的智慧中，上帝就是喜悦把一部分救恩的益处保留起来，先不给你，好让你能够殷切的期盼。25节说到，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耐心热切的期待。就这边你看到为什么上帝要你热切的期待，好让你能够有耐心，有耐心度过每一天的苦难，有耐心坚忍到底。弟兄姐妹，圣灵所赐给你这些出手的果子，这些救恩初步的祝福，应该要让你更多渴望未来完全的祝福。比如说圣灵现在不断的在工作使你成圣，但是未来你复活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成圣，包括你的身体和灵魂。到那个时候，你就完全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你的言语行为，你的心思都会完全的合乎上帝的心意。你期待这个吗？圣灵现在也不断的在你的心中向你见证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有确据，再也不会怀疑，你会完全的享受上帝对你天父的爱。你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吗？你是否也期待未来有一天你的身体复活，再也不会有痛苦疾病呢？还是你只把你的焦点放在我今生怎么样过得更健康，然后你一天到晚为着你的健康烦恼呢？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盼望放在哪里？特别当你受苦的时候，你的盼望在哪里？你是不是把你的盼望放在你的工作或你的银行账户呢？ 你是不是把你的盼望放在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是否肯定你、赞美你、喜欢你呢？你会不会把你的盼望放在你的不动产呢？这些东西当然本身不是错误，也不是犯罪，但是这些世上的东西绝对不可以成为你永恒终极的盼望所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觉得这些永恒未来的事情好像很不实际，离你很遥远，这不是真的。任何时候你不要，也不要觉得去思想未来新天新地会让你很消极负面，这也不是真的。事实正好相反，当你更多的盼望未来的荣耀、新天新地还有复活的时候，你就会越多的愿意，越有力量在今生服侍上帝跟服侍别人。你想一想，为什么初代教会那些基督徒他们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被送到竞技场，被野兽撕咬，为了基督缘故牺牲生命？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大发热心，即使牺牲生命也愿意服侍主？因为未来永恒的盼望。为什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当时的罗马帝国很习惯把他们不喜欢的孩子就直接丢到街上让他等死，但是谁会去把那些小孩捡回家里养？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生病的时候会被丢到外面等死，大家不想被传染，是谁会去照顾那些生病的人呢？是基督徒。他们不怕死，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他们就更能够在今生服侍人、服侍神。对你来说也是这样，永恒的盼望对你的今生，特别是今生的苦难，绝对实际，绝对有用处，绝对能够更鼓励你在苦难中荣耀上帝。今天早晨我们会一起来领受圣餐。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26节说到，为什么我们要领圣餐？他说到，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是在纪念，也是在欢庆耶稣他透过他的苦难还有死亡为你换来这宝贵的救恩。为什么今天你这个可咒可诅的罪人，你能够盼望未来永恒的荣耀呢？为什么呢？你配得吗？你不配，但为什么你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呢？是因为耶稣为你承受了羞辱，为你承受死亡，所以你才能够有确实的盼望，盼望未来的荣耀还有永生。因为耶稣为你牺牲，所以你才有这光明荣耀的未来。所以让这样子的心思意念存在你的心里，预备你的心待会来领受圣餐。因为他的死，所以你才能够有未来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配得永远地狱刑罚的罪人，我们竟然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圣灵出手的果子。不但如此，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还有复活，帮助我们每天活着的时候，我们不是眼光狭隘的只看到我能够怎么样更方便更舒服，而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为永恒而活。主啊，接下来我们要领圣餐，我们也求你特别赐福这领圣餐的过程，让我们得到坚固，得到喂养。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